见了，本来想说今天应该只有个位数字人来哦，却没想到居然还突破这个两位数哦，真是令人感动哦。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一堂课呢，就把呢正规课程里面最后这个小单元呢，关于战神的部分呢，把重点呢跟同学呢稍微的提示一下。那这么冷的天气呢，各位就慢慢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战神章节的相关的一些重点吧。那这个单元呢，一般而言呢，各位在大学的时代呢，通常是教不到这么后面了。所以这个章节呢，可能等一下我们在课程进行过程里面呢，会稍微放慢速度，因为大部分的同学你会觉得很陌生，这个在你大学时代呢几乎是完全没有碰过的单元。可是在晚近这几年国家考试呢非常的热门，那么呢书本呢在这一次改版的时候呢放上去的几乎都是呢90年代的一个相关考题，所以反而在晚近这几年国家考试呢，这些传统比较后半段章节呢的一个考题呢频率呢大增，可能是出题者觉得说呢，同学呢先前都习惯只念前面的章节，反而对后面的章节非常的疏离，所以刻意在命题的分布上面呢，针对这个呢比较实务见解为主轴的单元呢，晚近这几年琢磨的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单元同学务必在考前呢要花一点时间念，因为其实啊越到后面的章节同学会发现它反而越好拿分，因为考来考去呢都只是考你一些基本法条概念还有实务的见解，几乎没有所谓呢很抽象很复杂的学说争议，所以你省去了很多时间去钻研这些抽象的法学理论，你只要把重心摆在说呢重要的实务见解呢跟基本的条文架构就可以，所以相对而言呢考出来对你来讲反而是利多，因为分数会比较好拿。但是请你一定要在考前呢花个十几分钟时间呢把今天讲的重点呢很快的复习一下。来，再审之诉的定义呢，同学先看一下第三页，再审是一个所谓非常的救济手段，针对一个已经确定的判决呢，在符合特定的事由之下呢，立法者准你呢再放一次马后炮。所以再审的原始定义就是呢，针对一个已经不得上诉的确定判决，当你在符合特定法律要件的前提之下呢，例外的允许你呢再向法院声明不服呢，希望看看呢法官重新审理能不能够有所谓翻盘的几率，这就是呢民事诉讼法上再审之诉的定义。好，那定义了解之后呢，性质呢第三页以下，这有一些传统教科书上很无聊的学说争议，同学瞄一下标题就知道，什么一元论跟二元论，说真的你可以把它打个叉，这个一点都不重要，课堂上只花一两分钟很快跟你讲解一下为什么会有所谓一元论二元论。原来呢学者在研究问题研究得太琐碎，大家在讨论说呢啊，你提起再审诉讼，这个诉讼的诉讼标的有几个啦，就在讨论这么无聊的纯学理概念。那什么叫诉讼标的有几个呢？一元论的学者主张说，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哪一个啊？就是原本确定判决审理的标的。你原来的本案诉讼是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的话，再审程序开启之后呢，审查的对象、审查的法律关系依旧是你原本那个案件的借款返还请求权。所以一元论的定义就是呢，再审诉讼的诉讼标的就是原本确定判决法院审理的那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啦。好，那相对应的有一个叫二元论的理论。哎呀，什么叫二元论啊？二元论的学者说呢，再审诉讼的结构特殊，它有两个诉讼标的，哪两个呢？除了原本那个本案确定判决审酌的法律关系，那个借款返还请求权之外，还多了一个诉讼标的，哪一个呢？496条第一项所列的各种再审事由。所以二元论的学者只是认为呢，496条各款的再审事由呢，性质上把它定义成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形成权，你一定要有这些事由，你才可以要求呢开启再审程序。所以我就把这些事由呢，法律上也定义成为说，它是一个诉讼标的，诉讼法上的形成权。你要求法院开启再审程序的原因事由呢，我把它定性成是一个所谓的形成权的事由，那也把它拟制成一个诉讼标的，这就是所谓二元论的概念。 所以你了解之后会发现真的是非常无聊的一个纯学理争议，因为不管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反正都不会影响到再审诉讼的基本定义，也完全不会影响到再审诉讼相关的审理，只是停留在一个很纯粹的法理论的论争阶段，到底要不要把四九六条各项定性成为形成权，如此而已啦。那你把这个问题的前提呢了解之后呢，这一二元论的一个争议呢，基本上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书上的文字。好，那紧接着看到第五页第三个大标题，这也是请同学自己看，都是法条呢白纸黑字的一个基本规定。再审诉讼的主体啊，谁可以提起再审之诉呢？原本确定判决的原告、被告，还有既判例所及之人。那你自己参考401条的规定，有些人不是原告、被告，但是会被既判例所及的这一些人，法律规定也可以打再审诉讼。再来呢，第六页呢，92年增订的58条第三项，明文的承认参加人也可以提再审之诉，这都是法条技术性的规定，同学看一下有印象就可以了。所以呢，很简单的结论，凡是受既判例所及之人以及呢参加人呢，这两种人通通可以提起呢再审的相关诉讼。好，紧接着呢，第七页第四个标题，这个更简单，再审诉讼的一个课题。再审之诉呢，当然是针对确定的终局判决吧，这个毫无疑问，针对一个不得上诉的确定判决所设计的一个非常救济手段。好，要特别提醒你的是，第二个标题呢，支付命令已确定者，民事诉讼法521条，这个东西是92年呢全新增订的一个规定，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不难，但是很多人呢自己念教科书看不懂，看不懂的原因是你对这个章节太陌生了，倒不是说这521条有多难的一个理论，所以我花点时间跟同学说明一下，因为司法官考试曾经考过这个基本观念呢，你必须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521条，同学在第七页旁边注记一下，你搭配507条的规定。那507条跟521条呢，是标准的国家考试呢兄弟党的一个条文，一定是永远伴随着出现，绝对不会落单哦。所以考到521呢，绝对会伴随507。那507的细部解释，也请你注记在书本上，参考书上的51页。再审章节最后的一个法条就是507条，这个条文的逐条释义呢，在各位书本的51页以下，我们有一般教科书式的一个呢详细的说明。所以呢，课堂上你简单的听一下。来，507跟这个521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麻烦你先到51页，先看507条，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点之后呢，再跟你讲解呢。只要你观念厘清的话，这些文字你回家看非常的轻松。来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一下507条，对照51页。好，507条怎么讲呢？裁定已经确定而有496所列的再审事由或497所列的再审事由者，得准用本篇的规定申请再审。各位把法条最后那四个字申请再审圈起来。好，紧接着你花2分钟听懂之后就很简单了。这个无聊的考点在考同学什么呢？出题者就是在欺负你了，欺负你呢没有碰过实务，完全没有实务经验，所以这个东西只要将来到法院办过实务之后，不用人家教你，你也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如果你没有从事过实务经验的话，看这些专有名词呢会不飒飒。它唯一的考点就是在考你说呢，立法者很啰嗦，怎么个啰嗦法？他把一个很简单的法学概念硬是做一个制度的切割。怎么讲呢？我们经常把裁判裁判两个字挂在嘴边，那同学都知道裁判呢拆解开来就是法院的裁定或判决，也就是法院的意思表示所做成的书类呢，最主要这是两种书类，裁定书跟判决书，用裁定的方式为之或者用判决的方式为之。哎呀，讲这个干什么呢？立法者怎么个无聊法呢？他说后，法院的确定裁定也好，确定判决好， 如果有再审事由，都可以呢依照再审程序救济，因为再审的基本定义就是针对法院确定的裁判，那事后让你有声名不符的非常救济手段。所以呢，法院不管是裁定确定者，或者是判决确定的话呢，如果有再审事由，都准你依照再审的方式寻求救济。好，既然如此，他在制度的设计上做了什么无聊的分类呢？他这样分了，如果你是对判决要依照再审声明不符的话，那这个名词叫做提起再审之诉。所以我们一般约定俗成的讲法，所谓再审之诉是专门针对确定的判决书你不服的话，我们专有名词的用语叫提起再审之诉。那如果你老兄是针对裁定不服的话，你认为这个裁定有再审事由的话，那么你要依照再审的方式救济可以，但是名词不太一样，就是你507条看到的不是用诉讼的方式，而是呢类似所谓非讼程序，类似一个比较简单的申请程序，叫申请再审。反正就是硬是分成这两个名词。那这两个名词有什么差别呢？你将来从事实务就知道，大同小异啦。唯一的差别就是申请的程序比较简单。如果你是申请再审的话呢，第一个简单的地方就是裁判费只要缴1000块，然后申请程序呢，法院原则上书面审理就好，不需要开庭。所以硬是分成这两个程序，其实说穿了当然有区别实意，但是区别实意呢，总而言之只在一个重点，就是呢申请再审的程序较为简化，对当事人的这个费用呢跟时间的支出呢会比较经济点。因为你走申请的程序呢，就好像类似说你去申请收养认可啊，或者申请什么样的文件一样，那基本上缴的费用固定就是1000块，然后这个审查的程序呢法律上也比较简化一点，书面审查即可，不一定要行言辞辩论程序。那相反的，针对判决书，如果你有再审事由，立法者认为呢，判决书大部分是针对实体胜败诉的事项所为的记载，所以立法者告诉你，既然判决书是针对实体胜败诉所为的记载的话，判决如有错误，符合再审的事由的话，法律上特别要求法院要比较严格慎重来审查。所以这时候呢，你的再审模式呢，我们就叫你提起一个再审之诉，用一般起诉的方式。优点就在于呢，程序的保障较为慎重。既然是要求你独立打一个再审之诉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的流程就比较慎重了，书状先行，准备程序，言辞辩论，公开审理等等，完全依照一般通常诉讼程序里面呢相关的诉讼流程来进行，这个对你的程序保障比较周延。那之所以要给你较周延的程序保障，理由就是我们刚讲的，因为判决书大部分都是针对实体胜败诉讼标的有理由所为的记载，所以如果一旦产生再审事由的瑕疵存在的话，立法者认为为了保障人民的实体权益起见，特别要求一个慎重的程序来加以审理，所以形成了我国现行法上再审事由的双轨制的制度。提起再审之诉跟申请再审两者的共通点都是针对法院的确定裁判有再审事由所为的非常救济管道，这是共通点。相异点就是一个是针对确定的裁定为之，一个是针对确定的判决为之。那么之所以程序做区隔，就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裁定的内容大部分是比较无关紧要的程序事项，譬如说裁判费的裁定错误，你只要缴2万块的，法院裁定说你要缴20万，那这个裁定一旦确定之后你不服呢，跟你的实体权益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是针对程序技术性的一个事项。那既然是针对程序技术性的事项的话，立法者干脆便以形式，如果有再审事由给你救济了，但是救济的管道救济的方式稍微轻松简单一点， 不需要按照一般诉讼程序做这么严谨的审核，我们另外寻一个模式，叫申请再审呢，书面审理呢，法院卷宗审查即可，不需要践行如同一般诉讼程序开庭般的这么严谨，所以形成所谓双轨制的架构。这就是507条特别最后独立出来一个专有名词，叫准再审、申请再审。你只要了解这个制度专门针对裁定为之。所以法条说呢，裁定已经确定而有496、497的再审事由者呢，准用本篇的规定申请再审。法条的基本观念就在这边。那同学只要了解这个区别的实义之后呢，你就不会看不懂为什么要特别把507条独立出来规定了。好，那么507条你了解之后呢，那么紧接着问题出在哪里啊？书上的50页就是在跟你说明呢507跟521的关系。所以啊，接下来你往后翻看一下521。92年呢，关于支付命令章节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正。来，同学看一下呢，修法后521条第二项，前项支付命令有496条的再审事由者得提起再审之诉。各位把法条呢提起再审之诉圈起来，并以原支付命令的申请呢视为起诉。来，这个条文考点在哪里呢？521构成507的例外了。简单就这个结论，你先记起来。什么叫521构成507的一个例外呢？各位都晓得，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支付命令呢，法院是以裁定的方式为之。这个实务的小常识，同学一定要有。你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法院如果准许的话，会下一个支付命令的裁定。所以讲白点，支付命令这种的一个法律文件呢，我们现行法是规定以裁定的方式为之。好了，那你就知道考点在哪里了。支付命令既然是裁定的话，照理来讲，这一张支付命令的裁定如有再审事由的话，应该是要准再审程序申请再审才对。可是521条第二项为什么莫名其妙讲说支付命令有496所列的情形者提起再审之诉就计？支付命令明明是裁定，立法者却把它当成是判决一样，那告诉你说如有再审事由的话是提起再审之诉就计。所以我刚才说请你先注记一下，521的第二项就是507的例外。例外在哪里呢？明明是裁定，却例外的以再审之诉的方式就计，而不是以507条的准再审的方式加以就计。好，那么这些关联性你懂了之后，最后收尾的阶段就是你一定会为什么支付命令明明是裁定，521条第二项却例外的说呢，把它当作判决一样对待，提起再审之诉，而不是申请再审呢？那么这个理由呢，书上的51页写了一大堆，但是这个讲难听一点，都叫不是理由的理由了。严格来说，你支付命令在旧法时代既然是裁定的话，如有再审事由应该是申请再审才对。那92年新法为什么硬是改成提起再审之诉呢？真正的理由就是一个便宜行事的手段。讲白一点啊，真正的理由是便利法院审理，如此而已。好，什么叫便利法院审理呢？同学只要把我们等一下举的例子你了解之后，这个新法修正的一个背景呢，你会非常清楚。旧法时代后有什么缺点呢？譬如说啊，你看这个案例就知道，甲对乙呢有100万的借款债权，好，甲对有100万的借款债权，那么如果某甲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确定支付命令确定等同于确定判决，所以甲呢 对乙申请核发支付命令，那乙呢没有提出异议，所以支付命令在20天的期间届满之后呢，就确定视为一份确定判决，等于乙呢必须要对甲清偿100万了。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考你，将来某乙发现这个支付命令有再审事由的话，那么请问你，某乙应该如何救济呢？旧法时代的管道是，某乙呢应该照507条，因为你支付命令是裁定嘛，啊，这个裁定如果再审事由的话，依照507条的规定申请再审，然后怎么样呢？申请再审，要求法院废弃掉这个确定的支付命令，这就是旧法时代的逻辑，同学应该很好懂，本来就应该这样推。你这个裁定有再审事由，旧法时代就依照507呢申请再审，废弃掉这一张支付命令的确定裁定。好啊，这个旧法的游戏规则哪里不好呢？不好的地方就是呢，徒增诉讼程序的不经济。不经济的地方在哪里呢？你依照507废弃掉这一张支付命令的裁定之后，请问你，某甲如果要行使他100万的借款债权，那某甲势必得另行提起返还借款诉讼，或者另行再去申请一次支付命令。这是你常识上很好懂的，因为某甲原本那张支付命令已经被507条废弃了，废弃不存在啊。他如果想要讨这一笔100万，要么第一条路就是再申请一次支付命令，第二条路就是干脆直接提给付之诉，要求某乙呢返还100万。这就是旧法时代的逻辑跟游戏规则，完全符合法律理论。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对债权人甲行使权利而言非常的不便，你得要求他要另行起诉，或者另外再去申请支付命令。那这一次的这个立法者很体贴，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应该呢对债权人好一点了。旧法时代这个模式虽然法理上完全讲得过去，但是毕竟对债权人甲而言呢，会形成行使权利的障碍，行使权利的不便，你得叫他另外再申请一次支付命令，或者另行起诉，太不便了。那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呢，哎，我们干脆就怎么样了？因为甲呢，通常的情况下，你一定会有想要行使权利的意思。你既然会有想要行使权利的意思的话，我们干脆制度设计上给你方便一点，不用你老兄在那边另行起诉，另行核发支付命令了。我们设计一个很符合人性的制度，就是今天呢，如果支付命令呢被再审废弃掉之后，我们就直接解为甲一开始呢原先申请支付命令的行为，我就拟制转换说你有起诉的意思，直接让这个案子进入审判程序，视为已经起诉。直接视为已经起诉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呢，便利债权人行使权利，债权不用再另为起诉的请求，我就直接转为起诉程序。所以第一个好处是便利债权人行使权利。第二个好处呢，最重要，考试一定要写到哪一个好处呢？避免债权人的原债权离于时效，这一点才是立法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修法背景。因为在旧法的时代之下，原本这个支付命令裁定失效后，甲如果要另行提起返还借款的诉讼的话，可能他这个债权呢会离于15年的时效，那对他很不利。所以避免债权人原本的债权呢将来事后离于时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他原先申请支付命令的时间点就直接视为起诉，这样他的债权就不会因为将来支付命令失其效力而要另行起诉时呢，反而形成一个离于时效的结果。同学，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说不定甲先前在申请支付命令的时候，他这个债权已经经过14年了，他赶在15年结束之前呢，赶快在第14年申请核发支付命令，本来兴高采烈的觉得说支付命令确定了，等同于确定判决，自己的债权可以实现，本来很高兴，以为这样，后来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这个支付命令的裁定呢被再审废弃，被再审废弃可能是2-3年后的事。 两三年后他才知道我的支付命令被再审废弃了，这时候他想要回头另起炉灶再告返还借款之诉的时候，他这个借款债权就极有可能超过15年离于时效，不能行使权利。所以立法者就说，为了避免债权人某甲你的原债权呢，因为你将来另行起诉的结果会离于时效，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以你原先支付命令申请时呢视为已经起诉，这样同时可以确保你的债权呢不至于离于时效。所以521条第二项呢，你现在再把条文念一遍，你会有更深的了解。新法的立法者增订的条文是什么呢？支付命令如有496所列的再审事由者，得提起再审之诉，并以原支付命令的申请直接视为起诉。之所以呢规定成得提起再审之诉，理由就是你用起诉的方式，这样将来原支付命令的申请视为起诉时呢，可以并入同一个诉讼程序，两个都是起诉程序，可以在同一个程序中由同一个法官一并审酌说有无再审事由，以及呢直接转换该债权呢进入一般诉讼程序加以审理，可以避免旧法时代申请再审的程序呢硬是切割的结果，无疑是科予债权要另行起诉，会产生不必要的烦累跟债权的离于时效。所以为了方便合并审查，干脆就例外的规定，对这一张支付命令的裁定如有不服的话，是提起再审之诉，直接用一般诉讼的程序，这样才能合并后面那个本案债权视为起诉，合并后面那个程序呢通通都是在起诉诉讼程序中用同一个程序由同一个法官呢一并加以审理。否则如果你前面那个支付命令是走申请的程序，后面呢视为已经起诉走的又是一般诉讼程序，两种不同程序之下没有办法由同一个法官呢并入同一个程序中一并的加以审查了。那只要同学把这个立法背景了解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521跟507的关系，也可以了解521第二项为什么在92年的时候立法者要特别加以修正。好，那么以上就是呢我们把书本51页准再审的制度呢跟这个呢书上呢第7页以下呢再审客体呢现在包含支付命令的概念呢做一个呢统筹性的一个说明，让同学更理解521跟507呢之间的一个关联性。那么接下来你再回到第7页的部分，第4个标题再审的客体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第5个标题再审的要件，各种再审事由的介绍。再审如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个非常的救济手段，所以想也知道立法上从严啊，绝对不会准你随随便便就打再审诉讼。实务上再审之诉呢抓得很严格，因为如果太腐烂的话，那么等于是呢变成了第4审哦，任何的案件三审确定之后你都可以随便再申请再审的话，那这样无疑会让我国的诉讼结构变成4审制啊。所以再审既然是作为一个非常的救济手段，你的要件规范上就必须要从严，只有在极度例外的情况之下才能准当事人提再审之诉。好，啊，哪些叫极度例外的情形呢？法条规定在496，同学把第7页以下内容对照着一下你的小六法496条第一项，496呢列了13款的再审事由。各位我拜托你念书抓一下重点，虽然有13款，但是呢你将来准备国考的时候呢不要浪费那个美国时间13款都看哦，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考来考去最常出现的只有2个条文，各位只要记第1个跟最后1个。13个再审事由里面呢真正呢会考的只有第1款跟第13款，这2款的考点比较多了，你的时间呢花在刀口上面，其他的11款比较简单的逐条示意，你其实只要看条的文字就很清楚了，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多去呢研读这些逐条示意。所以课堂上要提醒你注意的只有第1跟第13款。好，那他们这2款为什么特别重要呢？ 来，同学看一下第一款对照书上的第七页。第一种再审事由最笼统，叫适用法规鲜有错误。你如果可以抓到原本的那一个确定判决的法官的适用法规有错误的话，那你就可以依照第一款提再审之诉。好了啊，第一款的考点在哪里呢？第一款只有两个考点，哪两个考点呢？来，第一个考点，各位看一下第七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所谓的适用法规，法规这两个字，我们现行的通说实务才较为广义的见解，除了成文法规之外，还包括有效的司法院解释、最高法院的判例跟决议。这个概念呢，各位似曾相识，在我们讲上诉第三审三审程序的时候，467条以下上诉最高法院要以原判决的适用法规鲜有错误为理由才能上诉，因为最高法院是法律审，所以三审的程序呢也有一个适用法规鲜有错误解释，完全跟496的第一款一模一样。这边所谓的法规都是广义说，除了成文法之外，也包含有效的司法院解释、判例跟决议，同时也包含所谓积极适用法规错误跟消极适用法规错误，通通都含括在里面。所以第一个万年考古题考点，很快的复习一下法规的概念，采的是比较广义的一个见解。好，这个简单的重点复习完之后，第二个考点呢，这个书上呢法条没有写明白，所以你要特别注记，看是注记在呢书本上，还是说呢直接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的。这个国家考试的最爱，等一下会带你看的相关的国考题目，学理跟实务呢用理论的方式硬塞了一个观念进去。什么观念呢？他说第一款的定性叫相对的再审事由。好，什么叫相对的再审事由呢？这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似曾相识。在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上诉最高法院三审的时候呢，上诉的事由也分成绝对上诉事由跟相对上诉事由。同样的逻辑，再审程序再跟你玩一遍，再审事由我们学理上也分成绝对的再审事由跟相对的再审事由这两个名词。哎呀，这两个名词差别在哪里呢？绝对的再审事由，有绝对的两个字的，它指的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存在，你就 OK 就合法了，再审就合法了。那什么叫相对的再审事由啊？相对这两个字的定义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还不够，你当事人还要释明说服法院说该事由的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的胜败结果，加重你的释明责任。你要说服法院说有这个事由存在会影响到胜败诉的判断，这个因果关系你必须要释明，这个就是学理上所称的相对再审事由。好，所以呢第二个考点就是呢，国内通说实务认为啊，第一款呢因为太抽象，适用法规鲜有错误，所以如果不在解释论上加以限缩的话，恐怕会形成当事人动辄以适用法规错误为理由提起再审之诉，这样会妨碍原确定判决安定。所以我们骨子里的想法就是尽量限缩再审事由了，那骨子里有这个想法，那么呢就比较好动手脚。怎么动手脚呢？硬是加上这个紧箍咒，说你要用第一款可以，但是第一款我们定性成相对的再审事由，你除了要主张原确定判决适用法规鲜有错误之外，你还得说服法院在状纸上写清楚啊，这个适用法规的错误为什么会影响到确定判决的胜败。因此呢，各位把记忆拉回到第一堂课，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我们整个课程第一堂课讲到管辖权的时候，如果有专属管辖错误，这个不动产的诉讼，不动产明明在台南地院，但是你误向台北地院起诉，那么这个确定判决将来就会有所谓适用法规鲜有错误。适用哪一个法规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条第1项，专属管辖规范的错误。 明明第十条第一项讲说不动产物权的诉讼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啊，假设你这一笔不动产明明在台南的辖区，应由台南地院审理，但是却误由台北地院管辖，并且做成确定判决，这时候台北地院的确定判决理论上是最典型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又错了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可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判决确定后不准当事人提再审之诉呢？因为你要依照第一款提再审之诉，你很难说服法院说管辖错误的结果如何会影响原确定判决的胜败，很难去说明，很难去释明了。你如何去说服法官说这个案子如果不是由台北地院审而是由台南地院审的话，我就一定会赢，一定会翻盘，这个太难说了。因为单纯管辖法院的错误实在很难去证明说如何会影响原确定判决的胜败，就是因为欠缺了这一层逻辑上的因果关联性，所以明明客观上是适用法规行有错误，但是实际上却不准你呢以此为理由提起再审。那么这就是呢整个第一款呢第二个考试的一个重点呢，性质上是所谓的相对再审事由。好，第一款就这两个重点，很快跟同学介绍完之后，紧接着呢翻到第十三款，然后对照书本呢第十三页，抱歉，第十四页以下的一个说明。好，十三个再审事由里面第二个会考你的十三款，来，十三款几乎是呢所有国考题目的出现实例题一定会夹杂着。十三款怎么讲呢？当事人发现了一个未经斟酌的证物，得使用该证物，但如已经斟酌后可受较有利之裁判者为限。好，十三款在解释上三个考点，这三个考点呢分别呢我们书上的文字都有详细说明，在你十五页呢解释论重点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把十五页以下的内容呢浓缩起来。来，十三款有哪三个衍生出来的考点呢？第一个考点最简单，这个其实你条文仔细看就知道了。法条说你只能够以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为理由提起再审之诉，明白的排除证人，这是各位书上十五页解释论重点刮胡一呢所强调的。那立法理由有够简单了，立法者说你们会变什么花招我很清楚哦。如果说随便找一个证人就可以做再审事由的话，那开玩笑，证人最容易勾串，你随便找个亲朋好友呢假装是证人，就具状跟法院呈报说啊，我找到一个本案关键的证人的，他可以提供关键的证词，法院没那么笨那么好骗啊，立法者也知道你们当事人最喜欢玩这一招哦。所以如果说发现证人可以作为再审事由的话，一定会形成门户洞开，大幅放宽再审的可能，这个不符合立法者的原始精神。所以法条特别规定，既然再审事由要限缩的话，只能够以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为理由，证物比起证人来讲 至少比较不会无中生有，随便可以凹出一个。所以呢，只限于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再来跳着看解释的第三点，这也比较好懂。法条有讲十三款后半段，但书就直接说，发现证物可以请求再审，还必须向法院释明解释清楚说，如果斟酌该证物后，可以受较有利的裁判者为限。明文的承认这是一个相对的再审事由，客观上有这个证物还不够，你还得说服法院说，哦，你老兄斟酌这个证物之后，我的案子会翻盘，我会受到一个较为有利的裁判，要释明这个呢，足以影响原判决胜败的因果关系。所以客观上当然是一个所谓相对的再审事由。那这两个部分都是直接从法条可以看出来的，最爱考的是在黑板上的第二个考点，大法官解释350号的解释文。这个解释文在各位书上的16页。来，第二个考点是什么呢？该证物必须要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即已存在。什么意思呢？最高法院的判例呢讲了 N 遍，大法官解释也重复这个意旨。什么意旨呢？十三款的前提一定是你所提出的那个证物老早就存在了，这个证物绝对不是一个新发生新存在的一个证物，不是，这个证物是老早就在呢你那个确定判决的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老早就寄存的证物。譬如说返还借款的诉讼，借据这个证物老早就存在，只不过你一时找不到，等到判决确定后才找到借据的情况，那这个就符合十三款的再审事由。所以十三款所谓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解释上它适用的前提一定是说该证物老早在前案诉讼程序就已经存在，只不过那个时候你找不到或者无法使用，那现在找到了或现在可以使用了，你才可以照十三款的规定提再审之诉。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念呢？因为大法官解释特别说明了，如果某一个证物根本是一个全新的证物，是发生在存在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才新发生的证物的话，那这个情形之下没有必要允许你提再审之诉。为什么呢？你结合我们前面教过的既判例的理论，如果说针对同一个事件，你现在找得到一个发现于发生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的证物，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胜败认定者，这时候你的救济方式就是什么呢？直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就好。你直接可以主张，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证物呢，足以变动原确定判决的内容，那么例外的不受原确定判决既判例的拘束，我例外的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所以这时候你要救济吼，那是另行起诉的问题啦。那么再审呢，一定是局限在说你那个证物是存在于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这是呢大法官解释355号呢所跟同学强调的基本观念。那详细的文字说明15页到16页，这里回家有空自己对照一下。所以等一下会带你看国考题目，题目一定设计说那个借据啦，或者那一张支票呢，事后呢在大扫除的时候找到，那就代表考你的是再审啦。那一张借据支票是老早就存在于发生在呢前案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你现在可以拿来做再审事由。相反的，题目如果说呢，甲跟乙的本案诉讼确定之后，甲把自己的债权或者乙把自己的债务呢，以什么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的方式做成一个债权让与书呢，给这个第三人某丙，那某丙可否呢针对甲乙的确定判决提再审之诉呢？答案是不行。因为如果你们呢提再审的原因是，哦，我找到了一个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的一个书面， 那那个书面的证物呢，是发生在前案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才做成的事实的话，那基本上是另行起诉，不受既判例遮断效的问题了，那个就跟呢再审救济的管道毫无任何的关联性。所以整个大法官解释355号呢，就是希望同学了解说，证物存在的时间点不同呢，在法律上是分别以再审或另行起诉呢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加以救济，请你不要混淆了这些民事诉讼法上相关理论的一个关联性。好，那么这是13款的三个解释论的重点呢，很快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详细的文字介绍，你有兴趣的话，15页到16页呢，这里回家自己再稍微的翻一下。好，那再审事由看完之后呢，那么剩下呢，我们课堂上不讲的都是很琐碎的一些逐条细啦，这个内容蛮冗长的，同学自己斟酌时间，没有空的话就不用理他了。那真的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把我们的课堂上没有讲到的这些逐条细的概念呢，还有所附的这些考题呢，自己稍微简单的回家呢，花一点时间把它完整的看过一遍。好，那么再审事由看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小考点，各位看到22页。496条的第一项，除了13款的再审事由之外，还有一个小考点，就是第一项的但书，这个学理上称为再审补充性原则。各位书上23页，86年中心法言曾经考过，很简单，2-3分钟提醒你注意一下，什么叫再审补充性这个专有名词呢？来，同学看一下496第一项但书。但书说啊，当事人以依上述主张或知其事由而不为主张者，不在此限。这个提起再审的限制，496第一项的但书，学理上称为再审补充性。这个名词翻译成白话文有够好懂。什么叫补充性的理论呢？同学回到一个最基本的思考前提。立法者一定希望严格限缩再审事由，最好你们都不要提再审之诉，因为毕竟它是非常的救济手段。那你要严格限缩再审事由，我们就一定要在制度上设计很多啰嗦的门槛。怎么个啰嗦法呢？496第一项但书就告诉你，你不是只有这13款就能够提再审，没那么简单了。有这13款之外，你还得要呢符合但书的规定。但书怎么讲呢？你这13款的事由必须是你先前没有办法依照上诉来主张。如果你先前有办法依照上诉主张，你自己不主张的话，将来也不准你再去提再审之诉。这叫做再审诉讼补充性原则。所以法条说，但当事人已依上诉主张过，或者呢明知其事由故意不在上诉程序为主张者，通通不在此限，通通不准你放马后炮提再审之诉。教科书上最常举例是什么呢？譬如说第一款适用法规前有错误，那么实务上最高法院最常在判决书写说呢，当事人某甲，你在原审每一个省级都有委任律师为代理人，都有委任律师、法律专家为代理人，所以原审如果真的有像你讲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的话，你的律师老早就可以呢上诉最高法院去争执这个高院的判决呢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你本来有机会上诉最高法院争执那个高院的判决违背法令的，你自己不上诉，或者你上诉忘了主张，等到将来判决确定之后，不准你同一事由申请再审，因为这时候那种适用法规先有错误的情形，是你老兄老早就可以依照上诉的方式主张救济的，而你自己没有依照上诉的方式主张救济，将来放任判决确定之后，就不准你以此为理由呢另提再审诉讼加以救济。这就是496第一项但书所谓补充性原则的概念。那最典型的考题，各位看一下，跟我们江老师考的这个很久以前的86年中心法研，我现在叫北大法研的一个相关考题了。来，这个呢中心法的题目呢怎么考你呢？ A 有一个继承人 S， 这个儿子 S 呢主张人老爸 A 跟 Y 之间有一个买卖契约的纠纷，所以说呢他就提起了买卖契约诉讼相关的一个呢诉讼呢，来要求法院呢命被告 Y 交付标的物。该项诉讼在1974年4月20日呢判决呢 S 胜诉确定，原告胜诉确定，代表被告 Y 真的要给付买卖标的。随后判决确定后呢 ，Y 请专家鉴定，发现买卖契约书上所盖的印章是伪造的印章 ，Y 根本没有盖过这个印章，这个印章是伪造的。买卖契约书既然是伪造的 ，Y 就在同月20日提起再审之诉。他的再审事由就是呢496条第一项的第九款。这虽然不是本题的重点，但是同学举一反三了。Y 提再审之诉呢，主张的事由一定是第九款。原确定判决所依循的证物是伪造的。原确定判决判我败诉，就是认定买卖契约有效。而这个买卖契约事后证明根本是伪造的，不存在的，上面印章签名都是假的。所以以第九款为理由呢，来提起再审之诉。请问你，法院应否准许 Y 的再审之诉？哎，同学，考点在哪里呢？考点在考你496第一项代书，法院应驳回 Y 的再审请求。为什么呢？歪你自己就是买卖契约书的当事人，你有没有签过这份契约，有没有盖过这个印章，你自己最清楚。你绝对不会说我忘记我有没有签过这个买卖契约，我忘记这个章是不是我的，客观上殊难想象。所以如果你真的认为买卖契约上面的印章签名是伪造的话，这个事实应该是你当事人老早就知道，老早在原审程序就应该知悉，并且可以上诉加以争执的事由。结果你放任他不管，没有在原审程序争执或救济，而等到将来判决确定，你再放马后炮说那个印章是假的，这份契约我没有签过，你再依照第九款来争执呢，这就违反了再审诉讼补充性原则。明知该事由可以在上诉程序主张，你自己放弃权利漏位主张，将来就不准你放马后炮呢再提再审诉讼。这就是86年中兴法院的非常简单的争点，考同学再审补充性的理论496第一项的一个代书。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把呢第五个大标题呢496条各种再审事由解释的重点呢，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往后翻来看一下24页第六个标题，再审诉讼的管辖法院。管辖法院请同学特别打个星号，因为它是呢92年民事诉讼法也是修法的重点。那管辖法院呢，你将来买补习班的历届考题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实例题都会考，占的分数不会太多了，大概只占个5分6分，管辖还没有复杂到可以单独出一题25分，不可能了。但是它会夹杂成为小争点，考你一个小暗器，占个5分8分也好哦。所以这种小争点，同学千万要拿到分数。好，管辖法院呢，92年做了大修之后呢，更爱考。偏偏同学呢，最常反映的就是你看不懂修法的内容。所以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法条呢，同学在自修的这个呢过程里面呢，常常会呢念不懂教科书到底在写什么。那老话一句，再审章节很多地方你看不懂，不是因为它很难，而是因为你太陌生，太不熟悉实务的操作。其实很多东西后，你只要将来跑过法院呢，有实务经验之后，不用人家讲，你自己也会。只不过在座同学大部分都是呢学生后，还在学校念书，根本没有任何实务经验。所以有时候立法者呢写起来理所当然的条文，你反而看得一头雾水。借这个机会呢稍微了解一下，来你看一下499条对照书本的24页到27页。那么什么叫再审的管辖法院？顾名思义，这个标题是在教你说，你要打官司要向哪一个法院告了， 你今天想要提起一个再审之诉，那到底是向哪一个法院提才合法？这就是第六个标题的再审诉讼的管辖法院所要处理的。好，那你看一下92年大幅修正后的499怎么规定的？这一个条文就是标准的考你的法学的一个翻译动作，你一定要事先准备过，不然考试的时候不要太有自信哦。很多人觉得临场的我在翻译都翻译的对，事实上不可能哦。你看一下499条怎么讲？第一项说，提起再审之诉，专属为判决之原法院管辖。各位在第一项旁边注记，这个叫原则。这个原则呢，跟旧法的规定完全一样。那么呢，新法只不过呢是增设了第二项的例外。那同学想也知道，考试最爱考就是例外哦，所以你马上来看一下例外第二项讲什么。两种例外，第一个，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谓的判决提起再审之诉者，专属最上级的法院合并管辖。这里把它刮胡起来，第一个例外，合并管辖。第二个例外在但书，但对于三审的判决是本于496的9到13款声明不符者，反而专属二审法院管辖。念完了。第二项总共创设两个例外，一个例外是前半段的合并管辖规定，第二个例外是后半段但书的专属二审法院管辖。那同学哦，如果你是正常的法律人的话，念完条文看得懂哦，那才奇怪哦，一定要有人带你稍微翻译一下。来，这个东西呢，请你呢稍微听一下，懂了之后就永远跟着你。万一你不懂的话呢，那个文字回家你看的会非常的吃力。来，先看一下原则好了。499第一项的原则在讲什么呢？同学对照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要跟你讲解这个抽象的法律条文，一定要透过实际的案例你才了解。来，今天假设一个题目这样考你，甲乙之间针对 A 这个事件有争议。好，那么一审呢，法院是判甲胜诉。一审针对 A 这个事件，法院判甲胜诉，按乙不服，上诉到高院，高院给你个大逆转。高院改判甲败诉，那你想也知道，改判甲败诉一定是甲不服，甲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又来给你个大逆转。这案子还真是精彩，三个省级呢，三个法官认定不一样，所以一路缠斗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终于判决原告甲胜诉确定。好，判原告甲胜诉确定，请问你谁会提再审啊？想也知道，一定是被告乙。败诉的被告乙不服，要提再审之诉，请问你某乙的再审之诉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答案是，某乙要提再审之诉的话，应该要向最高法院提起。条文的依据499第一项。这一种的考题呢，各位切记，你会发现考试除了要你答案写对，它的考点要你顺便把条文以对，就是要考你的499第一项跟第二项差别在哪里。那黑板上这个案例呢，答案是向最高法院提再审之诉，最高法院才是管辖法院，法条依据499第一项。为什么呢？借这个案例就是先跟你翻译第一项原则怎么解释。499第一项说，再审之诉专属为判决的原法院管辖。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案件最后在哪一个省级确定，你就是向那个最终确定的法院提再审之诉。这个同学最好懂，第一项叫做原则，就是因为它最简单。所以什么叫原则啊？反正那个案件哦，最后在哪一个法院判决确定，你就向那个最后判决确定的法院提再审之诉就对了。所以黑板上这个例子，小学生都知道，案件最后是在最高法院确定的，那你再审之诉当然是向最高法院提起。 那你同学自己举一反三哦。如果题目告诉你说 A 这个案件一审台北地院判了之后，当事人没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在一审台北地院就确定，那将来你要提再审之诉，当然是向一审台北地院提再审之诉，499第一项相同的逻辑，反正案件最后在哪一个法院确定，你就向那个法院提再审之诉，这就是原则的部分，499条第一项。好啦，那接下来同学知道，想也知道说不可能考你第一项，如果考第一项呢就没有考不上的人哦。反正呢只要是看到案子最后在哪一个法院确定，就向那个法院告，一定喜欢考你第二项例外。什么叫例外呢？来马上对照一下，一样啊，要跟你解释这个法条后，用讲的你会不傻傻听不懂，一定搭配实际的案例呢，才能够让你呢充分了解到啊这些抽象条文到底在讲什么。来看清楚哦，一样的一个情形，考试就是请你呢眼睛睁大一点，判断出这些实例题到底异同点在哪里。右边这个案例长得跟左边有够像，像的地方就是呢，甲跟乙都针对 A 这个案件涉讼，一路缠斗到最高法院，最后案子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好，可是不同点在哪里呢？右边这个情况是甲一路赢到底，从头到尾都是甲胜诉，一直赢到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判甲胜诉确定。好，请问同学，这时候某乙想要提再审之诉，应向哪一个法院提起？很多同学说呢，这个考法好奇怪，好像在浪费我们的时间。这个右手边跟左手边不是一样吗？刚刚不是才教你说再审之诉，你就看案子最后在哪一个法院确定，就向他提吧。啊，这个右手边的这个题目，案子最后也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所以当然是向最高法院提再审之诉。请问你这样写对不对？对一半，为什么呢？很多人是直接这样子写，答案对，但是法条已错，功亏一篑。很多同学逻辑是左右两个案子一样啊，反正都是最后在最高法院确定，所以依照499第一项，就向最后确定的那个法院提再审之诉，所以考卷就写向最高法院提再审之诉，条文依据499第一项。为什么叫对一半呢？答案对，是向最高法院提没有错，但是你条文引错了，这时候向最高法院提条文不是依照499第一项，而是什么呢？499第二项的前段。那很多同学看补习班的讲义跟解答，一定在这边卡住看不懂，为什么这个题目是引499第二项前段，左边右边这两个案例到底哪里不一样？499第二项前段就是标准的92年民事诉讼法全新修订的条文，所以你要了解修法的背景。那这个修法的背景就是我们特别放慢速度要跟同学讲，因为你没有办过实务，所以你很陌生。那立法者有一个坏毛病，他在修法的时候那个修正理由呢都写得冠冕堂皇，都是理所当然，假设你实务经验丰富，你一定看得懂他在写什么，事实上你完全没有实务经验，完全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所以这个问题你要了解来龙去脉，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解释修法的背景还有实务的惯例。来，什么叫修法的背景跟实务的惯例呢？92年之前，来同学当作历史故事听，顺便累积一下你的实务常识。92年前旧法的时代，最高法院一致的见解叫什么呢？再审之诉呢，你要提的时候非常讨厌。譬如说右手边这个案例，各位，如果你是92年之前考上律师在实习的话呢，指导律师都会告诉你说， 右边这个案例哦，在92年前旧法的时代，如果你是乙的律师，你要帮你的当事人乙提再审之诉的话，很麻烦。麻烦的点在哪里？你要分别向台北地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向三个法院递状提再审之诉。听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旧法时代实务的逻辑跟法条的规定是说，再审之诉必须要针对有效存在的判决同时提起。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左右两个案例。同学，左边这个案例为什么同样在最高法院确定，但是你的再审之诉只要向最高法院提？因为你看清楚，左边这个案例叫做下级审已经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判决了。为什么呢？本来一审台北地院做一个判决被二审废弃，因为二审改判，所以二审改判假败诉，它一定是废弃原本一审判决，所以一审判决已经被高院废弃不存在。随后上诉最高法院的时候，最高法院又改判假胜诉，代表最高法院判决主文一定写二审判决废弃，本院自己改判。所以最后案子在最高法院确定的时候，客观上只有最高法院存在的有效判决，下级审一二审的判决都已经经过废弃而不存在。所以既然客观上只有最高法院挂一个有效判决存在的话，那你提再审之诉只要针对呢现行有效的判决提再审就好。所以你可以大拉拉的用499D项直接向最高法院针对最高法院那一个判决提再审之诉就好了。但你马上对照回右手边，右边这个案例一样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但是法学逻辑上哪里不一样？这个逻辑上叫做同一事件，同一个 A 事件客观上存在三个审级的有效判决，从头到尾下级审的判决都没有被废弃过，都被上级审维持，都是一个有效存在的判决。所以在旧法时代呢，我们的最高法院一个奇怪的逻辑就是，既然三个审级都存在有效判决的话，所以你要提再审之诉要分别向三个审级的法院独立声明提起再审之诉。所以旧法时代呢，再审之诉呢律师最喜欢，因为很好赚，可以收三个审级的钱。为什么收三次钱呢？因为你可以跟当事人讲，你这个案子吼要打再审之诉，一二三三个审级都有有效的判决，而且是同一事件 A 这个事件，所以我们要打再审之诉，按照旧法的规定分别向北院、高院、最高法院第三次状纸呢分别声明废弃这三个有效判决。所以92年前旧法时代变成很奇怪，你要向台北地院送一个状纸诉之声明，写说台北地院96年度诉至第21号的判决应予废弃，第二份的状纸递到高院，高等法院98年度上诉至呢第5号的判决应予废弃，第三份状纸递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至第1056号判决应予废弃。因为客观上三个审级存在三个有效判决，你必须分别向三个审级的法院分别提起三个独立诉讼。好，这是92年前旧法的规矩。各位，如果你是学者的话，你要写文章嘛，太好写了，不需要什么繁复的学理技巧，你一看凭直觉就可以骂。骂什么呢？旧法时代这个游戏规则叫徒增程序的繁累。为什么？因为明明都是同一事件，明明是同一个 A 的事件，你为什么这么啰嗦，要当事人分别向三个省级的法院分别提三个再审之诉呢？这实在太不符诉讼经济原则。所以立法者大笔一挥，怎么挥呢？他说最好的方式，来听清楚，立法者说我们现在最好的方式是啊，合并由同一个法院审理。因为你是同一事件，同一个 A 事件， 同一事件的再审之数真的没有必要分别细数在三个独立的法院，还要分别提三次，没有必要了，应该合并由一个法院审理，符合诉讼经济纷争解决回信的要求。所以现行法的架构是什么呢？我们呢变成了声明，来，各位把这八个字呢教科书上的概念你稍微理解一下，现在修法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仍然分别声明但合并审理。什么意思呢？妥协的结果是保留旧法的精神加以修改。什么叫保留旧法精神呢？我们还是承认以前最高法院讲的你客观上有三个有效的判决存在，所以你的声明就是要分别针对有效的判决都声明废弃。所以你的再审诉讼的诉之声明一样要写好几段，最高法院100年台上至那个1056号判决应予废弃，高等法院98年上诉至第5号判决应予废弃，反正客观上有效存在的判决，你状纸的诉之声明都要一一列举声明废弃。但是比较简便的就是现在直接合并向最上级的法院提起，所以你现在再看一次499第二项前段，保证你完全看懂他在写什么。499第二项前段怎么讲？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谓的判决，不就是右手边这个案例吗？提起再审之诉者专属最上级的法院合并管辖，请你把合并管辖圈起来。这四个字强调的重点就是最高法院只是便宜的合并管辖审理，但是逻辑上当事还是分别针对各个省级的有效判决都要在诉之声明里面同时声明呢并予废弃。所以声明还是复述的分别声明废弃上下级审的判决，只不过合并在最上级法院，统一由最高法院一并加以管辖，不用像旧法一样分别独立向三个省级的法院来加以请求。这就是499第二项前半段为什么92年要修正。好，看到这边同学还没有结束，真的是有够啰嗦。来，啰嗦在哪里呢？又是一个兄弟党的法条，499第二项它永远伴随这个条文。严格讲起来，496第三项是错误的立法。这个陈进兰大法官呢写了两篇文章在批评，但是骂归骂后没有改之前还是得照这个条文。不难，但是就是考同学念书够够仔细，所以说这个章节一定要人带你看过一遍，它真的都不难啊，但就这些法条之间的关联性挖一些小洞让你跳。来，496的第三项，同学看一下这个条文在讲什么。第二审法院就某一个事件以为本案判决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得提起再审之诉。这个条文呢哪里不好呢？这个骂的东西呢我们书上呢有写陈进兰大法官的批评点了，这个同学有兴趣自己去看。假设说你不要管批评的理由好了，单纯的法条文意解释叫做什么呢？同一个事件 A 这个事件二审曾经判过的话，对于一审的判决都不用再提再审之诉。所以呢对照右边这个案例，现在呢法条499第二项加496第三项的结果呢，最终的结论就是虽然客观上存在三个省级的有效判决，但是呢现在诉讼实务上你要提起再审之诉，诉之声明只要写两项，哪两项啊？废弃最高的跟高等的判决就好，地院的那个判决你现在诉之声明不用单独声明废弃，因为496第三项说同一个事件二审有判过的都不用针对一审重复提再审之诉。所以因为496第三项有特别规定，所以你现在分别声明变成说只要声明对最高跟高等 两个省级的判决声明废弃，然后合并向最高法院提就好了。这就是非常无聊的条文的排列组合游戏，499第二项搭配496第三项，这些条文彼此串联上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请同学特别的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例外，499条呢第二项前半段的情形，从管辖法院的决定，那么呢连接到496第三项相关的一些实务运作的背景，同学一定要了解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你才看得懂新法为什么要修正499第二项，以及修正后解释论上有何特色存在。好，那第二项前段看完之后呢，剩下来第二种例外，看一下第二项的但书。第二项但书就简单很多了，但对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本于496第一项的9-13款的事由声明不符者，反而专属原二审法院管辖。哎，但书是什么意思呢？来，但书一样，各位看到黑板上这个例子，左边右边都一样。假如考题告诉你，反正案子都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那这个时候呢，出题者就说，我当事人某乙呢，提起再审之诉是依照9-13款提再审之诉。只要呢考题告诉你当事人的再审理由是9-13款的话，那么依照499第二项的但书写得很清楚，反而专属高等法院管辖。案子明明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呢打再审的诉讼反而是向高等法院提起呢？499第二项但书的立法理由呢，同学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写上去。立法理由很简单，他告诉你，如果你依照9-13款提再审之诉，各位你对照你的小六法，9-13款全部都是关于事实证据的再审事由。你的9-13款要么就是所谓判决基础的证物伪造变造，要么就是所谓呢判决基础的民刑事判决有变更，要么就是什么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反正9-13款在诉讼法的共通点都是，你所主张的再审事由全部都是关于事实证据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立法者就说，事实证据的认定呢，本来就是专属事实审的职权，最高法院是法律审，不适合去判断说呢本件有没有事实证据的瑕疵啊。这种事实证据有瑕疵的问题，应该则由呢事实审法院来认定较为妥适。所以明明案件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左右两种情形都一样，明明都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的，但如果考题告诉你说某乙所主张的再审事由是9-13款跟事实证据有关联的话，这时候你反而只能向高等法院提再审诉讼，因为第二种例外的情形告诉你说，专属高等法院、二审法院来加以管辖审理。这就是499条第二项后半段但书所创设出来的管辖法院第二种例外的一个情况。好，那以上我们就把呢整个499条92年修法后的原则例外，还有修法的背景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只要你听懂的话，这些法条的抽象文字你才看得懂了。不然如果没有人带你解释一下这些相关制度的背景的话，各位你红笔再怎么画哦，你可能都不飒飒看不懂说这个管辖条文499条到底他们彼此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存在。好，那么这是关于499条管辖法院的问题，我们就把书上24页到26页这三页相关的文字说明呢，用黑板上左右两个案例的对照呢，用一个实际的案例，希望辅助你了解这些抽象的文字概念。好，那看完之后马上请你现学现卖，来看一下27页8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 刚刚讲的，如果你听懂的话，这个题目呢，看完之后呢，一秒钟答案你就反射出来了。来看一下这个司法官考你怎么考你的。原告甲主张被告乙把土地卖给他，他钱已经付了，但是被告就不办理土地的过户登记，所以就依照买卖契约请求权，诉请被告乙协同办理呢买卖土地的登记。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诉讼。甲告乙呢，依照买卖契约要求某乙履行买卖契约的义务。那这个诉讼呢，某甲提出买卖契约书为证，法院采纳该契约书，合法认定甲的主张为真实，判决甲胜诉。那么呢，乙呢不服，提起最高法院的上诉，主张说呢，三审系处中，刑事法院已经认定某甲行使伪造买卖契约书，判某甲有罪确定。三审法院得否就某乙的此项主张加以斟酌？第一个问号送分题在考什么呢？这个买卖契约是假的，已经经过刑事法院判决确定，但这个事实是发生在三审程序中，是一个二审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最高法院是法律审，不可以斟酌的言词辩论终结后新发生的事实。所以即便呢，最高法院心里知道说甲所提的买卖契约是伪造的，刑事法院都判他伪造文书确定了，最高法院还是得当作没看到，不能斟酌这个新事实。这是第一个问号，三审法院不可以就某乙被告这个主张抗辩加以斟酌，不能斟酌，最高法院只好摸着头驳回上诉，维持二审判决，判决某乙败诉确定。某乙可否依照这个理由向三审提再审之诉？第二个问号考点是，某乙可以提再审之诉，再审的理由就是496第一项的第十一款了。原本为确定判决呢，相关的这些呢基础的事实呢，已经呢经过其他确定的判决变更了，你确实符合十一款的再审事由，或者是第九款的再审事由，但是呢第九款也好，第十一款也好，你都应该专属高等法院管辖。这案件虽然最终是在最高法院三审确定的，但是你的再审之诉，因为你主张的再审理由是9到13块，所以应该是专属高院二审管辖才对。这就是呢8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所要测验同学的一个基本观念，499第二项但书的一个例外规定。所以你只要写清楚，案件虽然最终是在最高法院判决确定，但是却是专属二审高等法院呢来做这个再审诉讼管辖，因为你本件所主张的再审事由刚好是9到13款的一个情况，这是概念上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一个地方。好，那么管辖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把499条相关的这些概念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请你往后翻来看一下31页。第七个标题，这个更简单，你自己看。再审的第三个合法要件要遵守500条呢，30日的不变期间，这同学自己看一看就好了。标准的纯粹法条记忆要遵守呢，30日的不变期间。好，那紧接着看一下第八个标题，34页第八个标题一样，请你打个星号，这也是呢再审章节比较常出现的一个考点。来，这个考点就是呢，再审必须要遵守法定程序的规定，501条的规范。这个501可以说是所有再审章节里面呢命题率最高的一个条文。那这个法条呢，说真的有一点卑鄙了。卑鄙的地方就是呢，考点全部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见解，衍生出一堆判例决议，连最高法。连大法官解释都跑来插花，所以这个法条拜托你将来进考场前再拿出来看一遍，因为呢，你所有的考点都不是在你的六法文字上看得到的，都是法条以外的衍生概念。好啊，什么样的衍生概念呢？这个条为什么说考得很卑鄙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念过书的话，你脑袋的直觉就是 啊，这个条文世界级有够简单，简单在哪里呢？501就是在教你再审的状纸要怎么写吗？你打官司要写状纸，提再审之诉当然要写起诉状啊。起诉状怎么写呢？第一项告诉你，起诉状要写下面这四个东西。第一个要写清楚谁是当事人，第二个要写如何不服原判决，第三个要如何废弃原判决，第四个你要写清楚你的再审理由跟关于再审理由以及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看起来真的有够简单，一般正常法律人大概不会想多花时间去翻，大概五秒钟就翻过去了，反正就是状纸要写这四个东西。可是呢，各位回到书本上，501条的篇幅最多，我们书上从34页以下你一路往后翻，一直跟你介绍到40页，其中呢夹杂着一大堆的考题呢跟实务的一个见解。最典型的37页，连大法官都被惊动了，做成释字482号解释文。这个解释是你必备的一个呢再审章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务见解。好啊，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场休息前，各位简单的先看一下结论。结论就是最高法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来，什么意思呢？我们硬是把第一项这四款呢切割成两个区块，一到三款呢归类为第一个区块，第四款独立出来成为第二个区块。来，什么意思呢？先看结论，如果你的状纸是一到三款没有写的话，譬如说你是第一款忘了写当事人，或者第二款忘了写呢你的诉之声明，或者第三款你忘了写如何废弃的判决，一到三款如果漏未记载或记载错误的话，我们回归到民事诉讼法通则篇的适用。什么叫回归通则的适用啊？把它定性成一般书状程式欠缺。同学，什么叫一般书状程式欠缺啊？就是把它当成说你的状纸的格式不符，这样定义的法律效果叫什么呢？叫法院应定期先命你补正，不能补正或者逾期未补正，才依照249条第一项第六款呢程序不合法驳回。这个逻辑呢，帮你复习一下前面好久以前教过的基本观念。起诉有一大堆的程序合法要件规定在249条，其中第六款叫起诉不合程式，就是专门在处理书状程式有欠缺。啊，书状程式有欠缺基本上不能直接驳回，法院要先命补正，逾期不补正才能以程序不合法驳回。一到三款就是走这一条路，所以你的再审起诉状如果是一到三款没有写的话，法律效果就是完全回归总则篇，先叫你补正，逾期不补正我才拿刀砍你，程序不合法的直接加以驳回了。所以一到三款的书状再审起诉状漏未记载的情形呢，学理上就定性成为一般书状格式的欠缺，先命补正，逾期不补正才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好，最麻烦的在第四款，如果你老兄是忘了写第四款， 有时候你会很佩服呢这些念法律的哦，我们的专长之一就是呢想办法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个在501第一项第四款，等一下带你念完之后，你会深深有这个体悟哦。真的是呢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把一个明明很简单的东西，硬是要弄得很复杂，讲难听一点，只有考试价值而已啊。来，第四款，你仔细拆解一下法条的文字。第四个要你写的是什么呢？要写再审理由，要写你是496条第一项哪一款呢？第二个要写的是关于再审理由的证据，你主张第一款有什么证据，你主张第二款有什么证据。第三个要写的叫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你要跟法院说明我有在30天内呢提再审之诉，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拆解起来像小学生的一个文字游戏一样，一点都不难啊。反正第四款就是要求你状纸上要写三个东西。好，那怎么考你呢？万一你老兄忘了写的话怎么办？第四款叫你写这三个东西，万一你漏未在书状中记载，请问你法律效果如何呢？来，本来我们说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解释上回归通则，你可以把第四款跟1到3款相同处理。如果没有写的话，其实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定期命你补证，你不补证，程序不合法驳回。如果这样解释就天下太平了，完全没有任何争议。偏偏现行的实务见解不是这样，我们硬就是要把第四款呢做很特别的处理。为什么呢？来，首先登场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同学的书本呢来稍微翻一下。来，请你翻一下呢38页以下。来，38页以下呢，请你先看到76年律师高考的题目里面解答的刮胡一呢第二段呢有一个呢60年台抗字呢538号的一个判例。那这个60年台抗字538号判例，同学自己看一下它怎么写呢？来，这个判例呢在38页以下呢是第一个要你硬背起来的实务见解。它怎么说呢？如于再审诉状未表明再审理由者，其诉即不合法，性质上非属一般书状程式有所欠缺，法院呢应无庸命补证，尽以裁定驳回。那原文你往下看，60年538号判例原文是：再审之诉未依规定表明再审理由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121条一般书状程式欠缺的情形，法院无庸命补证，竟以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判例现在你要看得懂，他创设了一个什么理论呢？第四款的再审事由漏未记载，构成121条的例外，构成总则篇121条的例外。啊，例外的点在哪里？不属于一般书状的程式欠缺，所以无庸命补证，直接以再审之诉不合法呢加以驳回。这就是呢最高法院判例首先开炮开第一枪呢，认为你没有写第四款的再审理由，我不用命你补证，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好，那讲到这边就忍不住提醒你复习一下选择题考过哦。考过什么呢？现行法上面有两个规定很特殊，这两个规定的特殊点叫做都构成121条书状程式欠缺的例外。来，很快复习一下哪两个条文呢？基本上来讲，民事诉讼的状纸类型很多，你所有的状纸如果写不对、漏未记载，都是呢先命你补证，法官都很仁慈，状纸格式不会写都先命你补证，所以你漏写写错不用害怕，法院会先发函命你补证，不补证才是程序不合法驳回。 所以 99.9% 的书状程式欠缺，法律效果都是回归总则篇121条，定期命令补正，逾期不补正才是程序不合法驳回，唯二的两种例外。唯一两种书状，最高法院跟立法者盯得很紧，这两种状子你不要踩到地雷，一写错我就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连命你补正都懒得命你补正。哪两种状子是立法者认为特别慎重，你没有补正的机会呢？第一个叫上诉最高法院的上诉理由状，471条，我们在讲三审程序的时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上诉理由强制提出主意。上诉状内未载明上诉理由者，471条第一项白纸黑字告诉你，法院无庸命补正，程序不合法，直接驳回。所以第一个你没有补正机会的叫上诉最高法院漏未记载上诉理由。第二个你没有翻身机会的，就是你现在看到的501条第一项第四款，你打再审诉讼，再审书状里漏未表明再审理由者，最高法院判例直接对你开枪，60年判例说你没有写再审理由，也不用补正了，竟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现行法上两种的书状构成121条的例外，哪两种书状？上诉最高法院的上诉理由状，提起再审诉讼的再审理由状。上诉理由跟再审理由没有写，效果都很严重，都是无庸命补正，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这是讲到501条第一项第四款的提醒你呢，稍微跟呢三审程序471条呢做一个复习。好，那么继续再往下看，再审理由没有写无庸命补正，程序不合法驳回，这是60年判例的见解。可是呢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研究一个很无聊的问题，那万一说他没有写再审理由，但是呢这位老兄赶着在你驳回之前赶快自己主动补题，比如说法院的合议庭本来预计今天下午开会评议，就把你这个案件程序不合法驳回了，三个法官很高兴说来了一个阿呆提再审之诉，没有写再审理由，我们本来已经排定好了中午吃完饭下午2点呢，三个法官叫评议把你这个案子做掉，直接程序不合法的驳回了。没想到2点开会的时候呢，书记官带来坏消息后，这个当事人呢今天呢刚刚递状收文章的状子进到法院，他老兄把再审理由补进来了，在法院评议驳回前，当事人自己赶快把再审理由补进来，请问你这个补正是否合法？他原本的再审状子是没有写再审理由的，他那个再审理由是放马后炮事后补正，只不过补得刚刚好，在你们开会评议要驳回之前赶快补进来，是否发生补正的效力呢？来，这个问题你要用力的背。第二个实务见解，来，这个实务见解往前翻37页，67年第六次的民事庭决议，来看一下37页第二个要你背的这个决议怎么讲呢？37页67年第六次决议认为，提起再审之诉固然依照第四款要写再审理由，为如果呢你在30的不便期间内提再审之诉，提出时虽然未表明再审理由，但是在本院开会评决前已补正再审理由者，其补正时间虽然已经超过30天的不便期间，参酌同法505条准用各省级的规定，仍应认为补正合法。所以最高法院很多说后本来是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的，但你只要手脚够快，在我们评议把你驳回之前，你老兄赶快把理由补进来，手脚够快的话，我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认为你的补正是合法的，就不把你的案子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了。这是呢关于漏未记载再审理由呢第二个请你背的一个重要实务见解，67年的第六次民庭总会决议。 好，以上就是第四款里面关于漏位记载再审理由呢所衍生的一个法律效果。我们请同学把这两个实务见解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先看到这边，后面还没有结束。如果你是没有写的再审理由的证据，或者呢漏位表明遵守不变期间证据，后面这两个东西没写怎么办？哎，同学注意一下哦，60年判例跟67年决议，请你眼睛睁大。这两个实务见解是专门针对你没有写再审理由的效果所做的说明，但如果考题是考你，你是忘了写再审理由的证据，忘了写遵守不变期间的证据，你忘掉的如果是后面这两个东西的话，那就跟判例决议无关的，那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另外大法官解释跟其他相关的学说理论了。所以请你呢特别弄清楚呢，判例跟决议是专门针对没有写再审理由所做的说明。好，那先看到这边，剩下部分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场时间再接着来看。 谢谢哦。